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提升农村妇女健康意识，改善农村妇女生活质量，助力农村妇女科学素质。接下来请您收听京津冀农村妇女健康素养提升服务系列专题节目。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的主任医师，同时呢也是中西结合临床博士田伟先生。田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参加这期节目。 嗯，田老师，我们说呀，有很多的女性的朋友啊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呢她们生完孩子之后都会出现肚子鼓鼓的。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生完了小孩之后经常会出现漏尿啊、疼痛啊等等这些问题，您来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发生。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谈到了女性的这个肌肉的问题，肌肉的问题管理不好就出现我们临床上经常说到的漏子。漏的话包括什么呢？我们经常说的漏尿，就是一咳嗽一打喷嚏，这尿的话就从这个尿道里面流出来了。还有一个就是漏的话，我们认为是什么呢？是为它的腹部的这个肌肉不能管理好这个腹腔里面的脏器了，它支撑不了的时候，看起来它就鼓鼓囊囊的。所以说呢，我们是从这个漏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么另外一个角度上说，疼以后会谈到了哪些地方会导致疼痛。先说漏尿的事情。那么漏尿的话，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尿的话实际上是膀胱逼尿肌，或者我们说膀胱收缩的时候就出来了。那么在出来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管它的东西呢，叫尿道的括约肌，也就是上面一挤下面一开，我们在医学上呢叫做正反馈，就是我们经常说了，一吹口哨那个小孩子就尿尿了， 对 对 对。 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产后或者是中老年女性啊，不是这么回事，它是一打喷嚏尿就出来。那实际上我们说明了是什么问题呢？说明了是 肌肉松了。 肌肉松了，这个是上面的逼尿肌可能没有问题，就是膀胱的，但是下面那个就是尿道的括约肌，我们说的那个口给松了。那么勒住的口给松了的话，一定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下面我们经常会说到的盆底肌。骨盆大家都是一个骨头骨性的标志，但是大家不能单纯的把它理解为一个骨性的标志。它是外面是个骨头，但是周边是什么呢？周边全是肌肉啊、软组织啊这些东西。 对呀、 下面呢，这个盆底肌把它搂住了，你才能够这个尿啊这些才能够有效的管理住。为什么说产后，回过到产后这个话题上来讲，很多人就会问，为什么他生了孩子他没事儿，我们这个生了孩子就有事儿呢？ 对呀、对呀、 这个是实际上老百姓经常会问。那我们就说了，第一，您的体质，您是不是原来就肥胖？您原来身体就弱。第三，您是多胎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呢，你盆底肌在早期的时候，比如说你生完一胎之后，你没有加强盆底肌的一些训练，这盆底肌就会松。还有呢，刚才我回过头来我们要说到为什么会松，会不会生一生孩子就会松？是的，因为生孩子这个非常天然非常自然的过程， 对， 有一个东西要参与里面，就是激素。就生孩子的时候这激素水平要发生变化。 对呀、对呀、 这个激素呢有的时候是松弛素。松弛哪儿啊？大家知道那个胎儿是在这个 在子宫里， 子宫在盆腔里边， 对、 在我们骨盆里边、在骨盆里边呢，如果这个周边的软组织或者是骨头和骨头之间如果不松，它会怎么办呢？它不能长到啊。 所以认为肌肉也要松，韧带也要松，骨头缝也要松，就是老百姓说的骨缝也要松。 对， 这就是以后我们讲到为什么松了回不去就会产生疼痛。这个松了的话，大家可以想一想，刚才讲盆底的时候，这个骨盆像在我们这个水盆一样的，水盆底下它都软和了，是吧？原来我们的水盆底下是硬的，现在水盆底下是软的了。那这种情况下，它在管理尿液的时候，就是排尿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腹压增加的时候，为什么咳嗽、打喷嚏或者是其他时候，甚至大笑，我都见过一笑的时候， 对， 尿就出来了。 对， 这实际上的话，我谈到这儿的话，我就想说的是，在临床上的话，我也问过，就是曾经来就诊的人，他们已经困扰他们很长很长时间了，为什么他们不来呢？ 不好意思。 就是很多女性同志，男性的话可能还好，就是来找我们男科啊，或者找我们泌尿科啊这些，或者针灸科啊这些看一看，真是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很多老年人啊或者中老年人他不爱出行，不爱跟别人交往。比如说我们参加聚会的时候，大家说啊，那高兴高兴， 对对对，哈哈一笑， 一笑的时候，像这种情况下，他自己会觉得很尴尬，然后他就不愿意出行。他实际上不愿意来找医生，实际上好多时候都是子女啊，或者通过什么其他的方式来找到这个大夫，说这个大夫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这个漏尿这个问题啊，非常非常的痛苦。治疗的话，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办法，就是我们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西医有很多就是康复的办法、理疗的办法，还有就是中医里面的中医中药啊、针灸啊，这些都可以解决。这是我们讲漏尿的这一部分。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讲刚才说的漏的啥，还有一个就是肚子上的这个肌肉管不住自己盆腔里的这些脏器了。 对对对对， 为什么生完孩子别的人都会塑身，特别是爱美的，所有的女孩子都爱美， 都要塑身，对， 都要塑身。所以说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漏的是整个肌肉管理不好腹腔里面的脏器了，它由于重力的作用下，它就像还有一个小宝宝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话就会给他制定一些方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还会有一个就是我们临床上经常常见的一个就是疾病吧，也叫疾病，也叫这个问题吧，康复的一些问题，就是腹直肌分离了。其实所有的问题离不开我们要讲的一个解剖结构。这个结构呢，西医里面或者叫康复里面叫括，叫核心。核心这个东西，有的人说这个核心呢就像一个球，像一个什么球呢？上面有个盖子，下面有个盖子，中边呢有一圈东西把它箍在一起。那我们想说的是，上面那个盖子是什么？上面的盖子就是我们的膈肌，就是我们每天要呼吸这个膈肌。所以说回头我们要再讲到康复训练的时候，一定是在康复训练中离不开这个膈肌。所以在康复训练的过程当中，一定和您的呼吸是有关系的。这是上面那个盖子。下面那个盖子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的骨盆增加了，盆底肌可能松弛了。下面那个托底的叫盆底肌。 盆底肌。 盆底肌里面有好几块肌肉。然后它是管着的括约肌这一块。它如果是收缩的时候，相当于能控制住我们那个尿排出。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经历这个憋尿的过程，大家都知道。 对对， 什么时候啊？领导在上面讲话，我现在想上厕所，这种情况下不允许你去上厕所的时候， 对对， 所有人都会经历这个过程。这种过程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憋尿肌或者我们盆底肌在收缩，管理着这一块。那么刚才说了上面的盖子和下面的这个托的底，那么实际上周围还有一圈东西，周围一圈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我们的后面有脊柱，大家想想，我们在后背这儿有一块脊柱， 对， 那脊柱的两旁呢，大家都说，因为你肾虚了，腰疼，那两块肌肉，有两块肌肉叫腰方肌， 腰方肌， 对，然后呢，再往前走呢，当然还有一些胸腰筋膜啊这些，再往前走有腹内外斜肌，在深层的话有腹横肌，在外面咱们说的看健美的时候那个帅小伙一出来， 对对对， 那八块腹肌那是什么肌？那就是我们标准说的八块腹直肌。 腹直肌 像这种小伙，我们说这种小伙的情况下，他那个练腹直肌会有问题吗？他这个腹直肌，比如说他肯定这种小伙子肯定没有问题，腹直肌、腹内外斜肌都很强大，你看他们倒三角是吧？ 对对啊， 这个肌肉非常的好。女同志生完小孩之后想不想恢复这样的身材？ 当然了。 当然 现在我们做了很多的，生完小孩之后大家做了很多的康复的运动啊，小蛮腰啊， A4 腰啊， 都是想让自己能从生产之后的这种体态恢复到我们这个生产之前的体态。 原来的这种非常好的一个身材。我们现在说好其实并不科学，我们说的非常健康的一种身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实际上我们刚才说了，实际上是一圈儿。一圈的话，我们现在要跟大家重点的分享一下这一圈是什么东西。有一个三合板，我们肚子上有一个三合板，什么东西是最结实的？我觉得三合板就最结实。 嗯， 如果大家的肌肉都是平行的排列，它不结实。一块这么排，一块斜着排，一块再给它斜着排， 搭上去， 搭上去，并且都不是顺道的，都是斜着的，分别都斜着了。这种情况下，它能保持它的稳定性和它的这个结构的承受外力的这个强度。所以说我们说了，为什么女同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会这个松，实际上是和你当时生产的时候你分泌的激素要求它松，要求肌肉松，韧带松，骨骼松，才能够让我们的胎儿更好的在这个 发育 成长。这所以说做一个母亲特别特别不容易。 对， 那么生完孩子之后核心又回来了，我们要回到怎么样让我们这个肚子小，腹直肌的分离有没有，看看怎么回来，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漏尿的这些情况，这实际上我们要从中医和西医的角度上去把它解决掉。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实际上有很多的训练方法，当然的话。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上世纪40年代美国的一个叫凯格尔的一个博士，他专门设计了一个凯格尔训练方法。当然我们中国还有很多了，包括我们现在瑜伽的老师，我们弄的那个叫波巴斯球，我们叫波巴斯球，瑜伽老师那个叫瑜伽球，可能他们叫瑜伽球，在这种情况下都可以练到达到锻炼这个的目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很多同志他漏尿他肯定知道，但腹部的这个腹直肌分离，就腹部的肌肉分开了或者他弱化了，他是不知道的。在这儿呢，我想简单的给大家分享，就是腹直肌分离这个你怎么看。 对，大家也不知道什么叫腹直肌，但是听您这么一说我们知道了，就是练健美的小伙子肚皮上这八块肌肉就是腹直肌。 对，那八块就是腹直肌，它在腹部的最表面。所以说我们看那些健美那些冠军呢，他们就是最喜欢把他们的肌肉亮出来， 对， 就是那八块。那八块对于女同志来讲的话，它本身它就不如男性那么发达，然后在生产过程中可能雌激素或者其他激素的作用下，它这个 松弛了。 更加松弛了，特别是腹直肌中间有一条线叫白线，医学上叫白线，它不是白的哈。然后就相当于我们老百姓说的有一个筋，这个两个肌肉之间有一个筋，这个筋的话会松开。有的胎儿特别大，比如10几斤的，这种情况的话，他妈妈会承受更大的压力。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腹直肌就会产生分离。所以这种分离的话，现在他不能做仰卧起坐，一做仰卧起坐。这儿要么鼓一包，要么这儿有一坑， 就生产完了也不能做仰卧起坐。 对，一会儿都会就谈到了，不是说所有的就是我们的产后的妈妈都可以做这个仰卧起坐，就是还有别人说你回去做仰卧起坐，把腹部的肌肉练强大 就好了。对对对对对， 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 还有平板支撑。 哦，对啊， 仰卧起坐 这两个的话，绝对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还有就是腹直肌分离这种情况，我们不太主张。就是你来了就做仰卧起坐，仰卧起坐我们认为是一个向心性的收缩。 对， 向心性的收缩是什么呢？老百姓不太就是明白什么叫向心性的收缩。向心性的收缩实际上就是这个肌肉短了，叫向心性的收缩。那么离心性的收缩呢，就肌肉长了，它叫离心性的收缩。这种情况本来这块肌肉中间就有一个缝了，你在向心性的收缩有可能把这个缝越练越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会选取其他的一个训练方法。比如说我们会 做这个肌肉的等长收缩。 等长收缩、哦、 对，等长收缩是什么收缩、搞不懂，老百姓搞不懂。 对对对， 就是这个肌肉在收缩， 嗯， 但是它长度发生变化了吗？ 没有啊， 没有发生变化，所以它叫等长收缩、什么时候等长收缩？那大家可以想一想，那你把腿伸直，然后绷一下你的腿，腿伸直了，这种情况绷腿的时候、你腿动了吗？那么你的股四头肌现在正在做的就是等长收缩。 等长收缩， 像这种情况为什么不主张它那个反反复的做仰卧起坐？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向心的收缩，这种情况的话反而是不好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中间那个缝已经大了、我们叫腹直肌分离了。如果你再做仰卧起坐，有可能加大腹直肌分离的程度。 对，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训练的方法？我觉得老百姓可能还是比较 最关心了。 对，你首先要知道腹直肌分离是怎么回事，对不对？那么几步，我们就说三步五步，我们就知道你腹直肌分离了。在检查的时候或者在做训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首先要排空我们的大小便，在训练的时候要排空、特别是刚才我们说的漏尿，实际上我现在还没有说的是还有这个打喷嚏的时候大便一块出来的也有，因为在盆底的时候除了这个尿道之外、还有我们肛门括约肌也在那儿。 对对， 所以说的话很多时候经常他们说一大笑一咳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特别大特别大的困扰，并且他也不愿意告诉别人，这是现在目前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当然没有就无所谓了，在排完二便之后然后去做检查，这人平躺在床上，第一步排便，第二步躺在床上，第三步呢就把你的腿屈宽屈膝。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好有一个人在家里边，那你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腹直肌是不是分离了，对不对？那你先躺在平躺在床上，把腿蜷起来支在床上，然后呢把手轻轻的摸放在肚脐上面，然后呢上下摸一下，顺着肚脐上下摸一下，看一下中间有没有啊？没有，现在一般情况都没有。然后呢只要你低头就行了，不是你躺在床上吗？低头看了什么呢？ 脚尖， 看您支起来的，因为你屈髋屈膝了、 对， 支起来的膝盖就行了， 膝盖，对对对， 你看膝盖就行了，然后就顺着这个肚脐的上下去摸。 嗯， 这个摸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技巧呢，就是这两个手指头不能这么竖着，要水平的横着、两个手横着。如果您这个腹直肌，这个产后的妈妈摸到这个腹直肌大于两个横指了，就是两指宽，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临床上就要考虑你是不是有腹直肌分离了。这是我们首先要知道啊，你什么才算是腹直肌分离了、 对对 对对对。然后的话如果是二到三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进行康复训练。如果是太大了都四指了、就是我们说了可能会形成腹壁散了。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什么是腹壁疝？ 大家都知道疝气这个东西，实际上这个地方薄弱了，脏气跑到里边去了，就形成了我刚才说的漏这个概念。 嗯， 实际上我们把漏尿脏气的漏出来， 嗯， 都归到康复里面的说的这个产后康复的漏字的概念。 嗯， 所以说实际上我们说的漏如果大于四指的话，我们可能形成腹壁疝。这种情况下就我的观念来看不太主张进行这个康复训练了，可以进行外科手术啊这些。如果你在二三之间或者三多一点点的时候是可以进行康复训练的。核心重点敲黑板是吧？ 对， 要怎么样才能训练？第一，刚才谈到的静脊针，不要盲目的去做平板支撑，不要盲目的去做 仰卧起坐， 仰卧起坐这都不行。然后呢先说最简单的电疗，老百姓说的电疗，那么通俗点说是物理因子治疗，就是我们说的做做中频，做做低频，做做电刺激，极电刺激， 没有问题，把那个电极片儿的话，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 嗯， 然后呢，放在这个腹直肌上面，放在腹直肌上面怎么办呢？就把那个电流或者是我们说那个频率或者强度呢，轻轻的调到，然后呢，你的腹直肌这两侧的话，就会有那个电流哒哒哒哒这种电的感觉， 就好像电到了我们的肌肉，肌肉会哆嗦， 就是要让这个肌肉哆嗦。我们有研究表明，肌电的刺激是可以让这个肌肉增粗，力量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一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腹直肌有动吗？腹直肌其实没有收缩的，就是相当于是在等长的条件下在进行治疗。 嗯， 这是在治疗腹直肌分离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嗯， 这是腹直肌分离的最简单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说的理疗。 理疗。 那么在其次呢，我们把这个理疗再引申一下。那么既然理疗可以，那我们扎针可不可以呢？ 对呀。 对了，那么扎针的时候，在腹直肌这两侧， 嗯， 分别扎上针，然后呢进行提插连转，刺激这个肌腹。然后还有呢，如果在刺激完了之后，我觉得还不够满意，我再通上电针。 哦，就是我们平常在针灸的针头上边放一个小夹子， 对对对， 然后这个小夹子通上电流，这个针就会一直在里边抖。 对，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中频啊，或者是电疗这种方式，实际上实质是差不了太多的。 但是它好像更加强了。 对，因为这个是这样的，它是透皮了，而你的中频和这个低频的时候，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理疗的时候，是没有透过皮肤的，没有到肌肉里面去的。那么像这种情况下，那么中医里面还有什么呢？中医里面实际上还有 艾灸。 对了，就艾灸。艾灸的话，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产后啊，都是阳虚气虚的多。 对， 中医为什么说叫气虚呢？人家说中气不足，搂不住了，对不对啊？那肚子搂不住了。 嗯， 中医认为的是中气不足，搂不住了就会肚子大，搂不住了就会漏尿，搂不住了就会有其他的问题。所以说在中医里边的话，他会扎什么关元啦、气海啦这一类的东西。 嗯， 但是后来的话，我们在临床上的话，实际上还可以有另外一个穴可以考虑灸一灸。刚才说的关元气海可以灸，也可以扎。还有一个穴位，百会穴， 在头顶吗？ 对呀、啊 哦， 鼻尖直上，耳尖直上，它形成了一个十字交叉的地方，就叫百会穴。为什么叫百会？实际上它是诸阳之会。它是百，你像百脉交汇，百会百会， 百脉交汇。 对啊，你想这个名字嘛，所以说它相当于是阳气汇聚的地方。 嗯， 所以我们灸这儿地方，相当于是什么？提着你的阳气往上走， 它可以生阳气。 对，生阳气的作用。所以说你的尿就这样就不容易漏出去。当然，局部的这个灸法是不是可以呢？也是可以的。就局部的，比如我们刚才说的什么天枢啦、关元啦、气海啦、神阙啊，这些穴位都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有一些女性朋友生过了这个小孩之后哈，出现了刚才您说的漏尿啊、肚子大呀、全是肉减不下去啊等等这种情况哈，千万别着急，也不用有病乱投医。所以刚才呢，听了我们田老师的这个介绍之后啊，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可以用中医针灸啊、理疗啊，还有就艾灸啊等等这些方式进行康复啊。田老师呢，也是咱们针灸康复科的主任医师，所以这些方式确实是非常可行的。那么田老师也可以帮我们朋友们来判断什么样的女性朋友是可以做康复的，能够康复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是需要做外科手术的。 对， 您这期节目啊，真是帮助我们产后的女性朋友能够重回苗条，出了一个好主意。好，非常的感谢您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10:30、下午15:00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